冇問題，我哋就喺第二章。咁咧就第二章有一個好獨特嘅主題，所謂獨特主題其實一個中心思想咧，就係耶穌基督係舊約集舊約嘅可以話大成就指向佢，成個舊約好多成個歷史，以色列民嘅歷史啦，係指向耶穌基督，喺耶穌基督身上咧顯示出嚟，就是馬太福音要特別強調嘅，要指出嘅。咁可以話特別係展現咩？所謂基督嘅將來嘅光榮同埋嘅悲慘歷史。咁知道大家都知道，猶太人嗰個以色列人嘅悲慘歷史係咩啊？獵人嚇，佢嘅悲慘歷史。 亡國啦 ，啊，某程度上咧，先後兩次啦，係咪啊？第一次都算開三個亡國，就係、是、去咗埃及。那個是後期的，後得很遠、啊、即是、雅各伯帶了整家、去埃及住了很長時間、跟著公元五百七百幾嗰段時間咧，亡國啦，所以佢個亡國咧就係、是、一個好悲慘歷史。咁同耶穌冇關係咧，咁其實我哋都知道就係、是耶穌最後咧係咩？係被選民捨棄嘅。佢嘅以色列民唔中意，或者話唔滿意佢，甚至咧想除掉他，釘死他在十字架上。咁但係呢就耶穌都有一個所謂光榮，佢個光榮呢就係、是、當然我哋而家知道嘅就係佢最後嘅復活同埋升天啦，咁呢個光榮呢，但係實際上我哋呢、這個馬太福音想講嘅光榮係咩呢，就係、是、舊約裏面嘅預言呢，到嗰日子一出現，就耶穌基督來到這個世界上，所有的東西在他身上彰顯出來。所以呢在這一章裡面呢就是講出了耶穌怎樣顯示舊約所講的各種預言。他身為墨西亞，身為救主，不單止在那個悲慘歷史上出氣，不過因著猶太人這個媒介呢，這個民族呢，他彰顯給萬民，個人都可以認識他，接觸到他，所以呢後來呢就成為所謂天下萬國的人呢都承認他的。在舊約裡面呢先後 有不同的聖經，所以呢我首先想大家讀一讀這幾次聖經呢，給大家有個印象，為什麼說耶穌基督在舊約這麼說的東西在耶穌基督身上彰顯出來呢？首先讀第一個就是户籍記，查户口那個户，户籍記第24章，24章17節，講完數有個好處咧，就係你慢慢可以抄到。講完數咧以後就變咗全識抄。24章，17節。17節嘅話，我看見他，卻不是在現在；我望見他，卻不是在近處。由雅各伯爵出現一顆星，由以色列將興起一權杖，擊碎摩亞布的雅各，粉碎舍特的一切子民的腦蓋。當然在這裡你真的好像不知道說什麼，我們又不熟悉歷史，但是你如果再想，在以色列興起一個星，一個權杖， 星與權杖咧喺舊約嘅時代咧係代表咩咧？代表皇帝、君王咁嘅意義。咁呢個護籍記裏面所講，其實咧想講達味，即係以色列咧興起一個君王，一個達味。但係更長進一啲、更遠一啲咧，其實係想講麥西亞救主。啊、我哋平時咧睇聖經，可能都唔知聖經講乜東東咧。我哋睇下嗰啲注解，我哋未到手嘅。你睇廿四章左手邊咧，嗰條線，跟住咪有23、24嘅，記唔記得？咁啊，23章啦，24章啦，24章都係個一字。跟住我哋睇個二字，因為我哋之後讀完嗰度咧，最後尾嗰段咧，佢有個二字嘛，所以睇個二字喎。嗱，巴郎喺第四篇神谕裏面咧。詳細預言以色列將戰勝摩亞布同埋厄東，並預言由以色列將出現一顆星，興起一權杖。星同埋杖係近東民族國王嘅象徵，呢度指達味。咁我哋上一次都讀過啦，撒哈第八章第一次嗰度啊。但更指示達味所預表嘅麥西亞。猶太經師同埋教父咧，聖師咧，多好多都以為此處嘅星同埋像咧，係指麥西亞啊。咁所以咧，透過注解我哋明白佢所講咩啦，係咪？所以耶穌基督咧就即係滿全咗呢個護籍記所預嘅講嘅先。 會唔會咁嘅原因？所以嗰三個言士成日都望住天粒星， 有可能咧，因為佢哋係星象學家嚇。咁、啊、然後咧，我哋再睇咧，以撒亞先知書第60章，查個依字，60章1至7節。60章1至7節。 耶路撒冷啊，起来炫耀吧，因为你的光明已经来到，上主的荣耀已经照耀在你身上。看啊，黑暗笼罩着大地，阴云遮蔽着万民，但上主却照耀着你，他的荣耀要彰显在你的身上，万民要奔赴你的光明，众王要投奔你升起的光辉，举起你的眼向四方观望吧，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要从远方而来，你的女儿要被抱回来，那时你见到这情形，必要喜形于色，你的心灵必要激动而舒畅，因为海洋的珍宝都要归于你，万民的财富都要归你所有，成群结队的骆驼以及米德羊和厄法的毒蜂驼要遮蔽你，他们都是由舍巴满载黄金和乳香而来，宣扬上主的荣耀。克达尔的一切羊群都要聚在你前，乃巴约特的公羊都要供你使用，他们要登上我的祭坛，作为我欢悦的祭品，以光荣我荣耀的处所。 嗱，咁听完呢个伊撒尔啊佢嘅呢段嘅叙述之后咧，我哋又会想到里边所讲嘅黄金啊、乳香啊，系嘛，个风土啊，啲原始系骑骆驼嚟噶嘛，系咪？咁所以即系我哋睇到啊，旧约嘅所讲嘅嘢咧，今日就出现咗，即系耶稣基督讲真嘅时候，系咪？好，再睇多一个 就是圣咏七十二章，就在这十二章先知书前面的七十二章十至十二节。十至十一节，七十二章。唔係，打嗰個五字，七十二，十至十一。嗱呢度咧，個嗰啲字眼咧，同正話先讀《以賽亞先知書》嘅字眼有少相似地方嚇。塔爾史士同埋群島嘅眾王將獻上禮品，舍巴和色巴的君王也都要前來進攻，眾王都要崇拜他。萬民都要侍奉他。看到即是當我們所謂三王來朝的時候呢，這些這樣的概念呢就會很明顯給我們明白。所以就這樣說，今天我們容易明白很多，因為我們已經知道耶穌基督那個童年史嘛，那個時世的時候所有的經驗，如果當時的人呢就可能就真的不知道說什麼。好了，咁啊，而家咧，我哋读一读咩咧？读第一节至到十二节。啊，多谢帮我读啦。 第二章， 系第二章嘅一至十二。 现是罗朝，当克洛德为王时，耶稣诞生在犹大的伯纳。看，有贤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才诞生的犹太人君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见到了他的星。特来朝拜他。克洛德王一听说，就惊慌起来，全耶路撒冷也同他一起惊慌。他便召集了众司祭长和民间的经师，仔细拷问他们，麦西亚应当身在哪里？他们对他说：在犹大的伯纳，因为先知曾这样记载：你犹大的伯纳，你在犹大的云邑中绝不是最小的。因为将由你出来一位领袖，他将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于是克洛德暗暗把贤士叫来，仔细询问他们那星出现的时间，然后打发他们往伯纳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星孩，几时找到了，给我报信，好让我也去朝拜他。他们听了王的话，就走了。按他们在东方所见的那星。就在他们前面，直至来到婴孩所生的地方，就停在上面。他们一见到那星，极其高兴欢喜。他们走进屋内，看见婴儿和他的母亲玛利亚，遂俯伏朝拜了他，打开自己的宝盒，给他奉献了礼物，即黄金、乳香和牧羊。他们在梦中得到指示，不要回到洛特那里。由另一條路返回自己的地方去， 唔該。呢段聖經我哋每年都聽到啦，記得幾少啊？聖誕節，誒詩的一啲，冇，之後， 聖誕節之後噶嘛。 三文來朝嘛，呢度講係嘛？咁啊，當然前面嗰一段仔咧，可能都有其他地方讀過，但係主要嘅都係三文來朝，即係嗰個主顯節，主顯節啊。咁啊，好啦，啊呢度咧就克洛德為王嘅時候，耶穌誕生喺伯納，猶大嘅伯納啦。咁佢就即係講呢段事蹟啦，跟住就話。看看有贤士由东方来，一讲就跳咗去，即系佢再点出世就唔使啦，即系前面讲过啦嘛，喺咩餐马槽里边咁样。咁啊，即系佢嘅其第一章咧，就将耶稣出世嘅事迹咧，到呢度咧就即系点讲一橛一橛嘅。所以佢第一句咧，其实当克洛德为王时，耶稣诞生就伯纳，咁就即系讲第二件事啦吓。看看有贤士由东方嚟到耶路撒冷，贤士。咁啊，我哋即係以前傳統亦咧就話三王來朝，有三個皇帝，究竟係咪皇帝咧？即係冇人知。不過好肯定就係，即係佢哋係一個智者， 啊，佢呢啲智者咧，可能係識睇星象嘅天文學家，當時嘅初學家，即係同今日比較唔可以咁比較啦嚇。但係佢哋嘅即係點啊？佢哋咧識得睇呢啲咁嘅星咧特殊嘅嘢，因為你睇星，我睇星，點解有啲人睇得到，有啲人睇唔到咧？就係即係所謂知識層面，或者話嗰個啟示嗰個問題。咁實際上外邦人係冇得唔到啟示嘅。他只是明看到一些東西特別的，但是猶太人呢，他們有啟示，他們啟示就是透過梅西，透過先知，上主說什麼給他們，但是當時外邦人沒有，這些知識都沒有，他們看到個星象的現象而已。但是他有一樣特別的，就是他懂得看這些星那麼特別，所以他們找那個意義在哪裡。於是就嚟到耶路撒冷，就佢哋咧就唔知點樣得到呢個答案啦，係咪真係天主喺呢度啟示佢哋啦嚇？啊，才誕生嘅猶太君王喺邊度？啊，我哋喺東方睇見佢嘅星，特別嚟朝拜佢。啊，呢一度我哋即係要正話都讀過啦，護籍幾個篇24章啊，佢話講個星嘅問題係咪？咁呢啲咁嘅言事咧，就嚟到猶太人的地區問管理猶太人的君王克洛德，他剛剛誕生的猶太人君王在哪裡，這句說話其實就對克洛德很大的刺激，所以他為什麼要殺曬啲細蚊仔呢？因為剛剛出世的君王遲些就是怎樣 坐馬的位置， 他上場，因為我沒得玩的，是吧？所以克洛德呢就咁緊張啊！呢啲言事就好誠心咁話，特別嚟朝拜佢。嗱，克洛德咧一聽講咧驚慌起嚟。點解成個耶路撒冷都驚咧？佢驚嘅。如果一般嚟講，咦，你哋君王出世喎，咁咪好事嚟噶嘛？咁點解成個耶路撒冷都驚咧？ 哦，講過以前， 咁 克洛德王佢係嗰妒忌心好重噶嘛。 咁、 一 聽 到咁 樣話， 仲 發曬驚，即係咁。係啊，好似而家即係好似中東咁嚇，即係你話，你要落場啊，啲人就可能緊張下啲啦。一樣，啲人不過以前冇示威，而家有示威，咁為咗示威咪殺咯咁嚇。咁啊，於是克洛德就召集。 其實如果我唔係有啲網民，如果嗰啲言事咧有智慧嘅智者咧，點解會走去揾阿克洛德咧？根本知道佢係王，如果話俾你聽，我走嚟朝拜一個王，即係用下啲智慧都知道，咦？即係應該揾佢噶嘛？應該。 但問題克洛德唔係正式嘅猶太人嘅王啊嘛，係羅馬委任嘅啫嘛。但係呢個而家人哋自己民族裏面出生嘅，即係理論上嚟講， 係 咯，你做夠啦喎嚇，好似香港1997年。翻去了喎，咁啊輪到新嘅咯喎，即係你要咁樣諗翻先得。咁因為佢又剛誕生嘅猶太人嘅君王嘛，但克洛德本身基本上佢唔係猶太嘅君王，係羅馬揾佢做啫嘛，係咪？ 你即 係 意思話，如果 係 猶太人君王，即 係 話佢 要殺 咗 大 咗之後咧， 有咩問題啊？係 啊，同佢報復啊，打翻低佢啊，咁佢走翻去佢向下咁變咗，佢會都響用羅馬人的君王 的 角色 來 統治人 的通常的言事不是他不醒，而是他想的單純，不會想這麼奸的事情。 我想 現在 是用現代人 的、不過用現代人的眼光看到是差不多的，譬如好像你去那些山卡拉三不識七九不搭八的地方，你都不會走去即是問過街邊的人，你可能都會走去問警察、或者是 authority 啊 我咦，佢哋有利益衝突喎，即係你話揾個王啊嘛，咁咦，咁我呢個王，你即係話如果你揾個王，咁我呢個去咗邊啊？ 呢個去邊 啊？咁我仔去咗邊？即係嗰個王就係個王嘅仔，即係佢個自己嘅仔啊嘛。咁咦，我仔坐咗邊個位啊？嗰邊？ O K， 咁呢個係唔重要嘅一樣嘢，不過我哋係用現代人嘅角度咧去諗翻呢件事啫啊。咁啊，佢之前個猶太人得場個驚嘅原因，佢驚真係克洛德再次所謂發神經啊，又亂咁嚟。咁而克洛德咧，人哋 即係嚟到揾我問資料，咁就係高高在上啦，係嘛？咁係唔係都就算心裏邊有啲驚咧，都冇俾人知。咁於是咧就召集眾司祭長同民間嘅經師問佢哋：，喂，墨西亞應當生喺邊度嘅？咁即係問佢哋嘅時候咧，佢哋就話係查聖經啦，當然啊，咁啊有啲可能。因為他們是一班問司祭長和民間的經師，不是只是問一個人，那就問一班，那總之原來很容易有答案的，如果問一個人可能就說我不知道，要查查先。那他們就對答案就是說，在猶大的伯冷，因為先知曾經這樣記載過，你猶大地伯冷，你在猶大郡邑裡面決定不是最小的，因為將由你出來一個領袖，他將牧養我的百姓以色列。咁呢、這個嘅出自咧就米該亞先知書第五章第一節，要唔要睇一睇啊？即係先知所言嘅，就今日啊實實在在講出呢、這個猶大啊，並非最細嘅咁原因咧，就係、是、以前咧曾經咁講過。米該亞是十二小先知之中的一個，米佳亞。米該亞先知書第五章第一節。厄弗勒大伯拉，你在猶大郡邑之中虽然是最小的，但是将由你为我出生一位统治以色列的人，他的来历源于亘古，远自永远的时代。所以挺重要，他的来历源于亘古，就是很久很久前以前已经。 这个应该是谁说的？ 米該亞先知， 米該亞先知， 好 亂 讀， 係 米 先知講啦。 因為前面我唔知陣間有人噏句咁嘢，我想問清楚係邊個講 嘅。咁即係舊約時候，米該亞曾經講過咁嘅説話。當然咧，佢前面仲有第啲嘢，所以講呢句嘢嘅嚇。我哋就睇翻即係佢曾經講翻啲話。咁喺耶穌基督嗰個時候咧，就呢件事實現咗。所以第一件咧，就喺呢幾個馬豆咧，就將呢個第一章同第二章咧作為五個一個特別嘅地方，咁呢個咧其實咧已經係講第二個噶啦，啊，上個星期講咗一個，咁就係呢個伯冷成為一個君王出，即係耶穌基督救世主出世嘅地方。咁於是喺度得咧暗中叫賢士嚟，暗中啊，即係梗係有蠱惑噶啦，仔細詢問佢哋嗰個星喺邊個時間出現咧？然後咧打發佢哋去種廠啊！你哋揾到嬰孩之後咧，幾時為我報上好讓我傳話佢？聽唔聽嗱？奸人始終係奸人，忠人始終係忠人。忠人咧，如果冇後來嘅天使報話俾佢聽咧，佢咪真係放話俾哈羅德聽咯？點知哈羅德咁奸嘅啫？呢、這個世界上咧，有時好慘咧，就係忠人俾奸人所害，原因就係因為諗住冇嘢噶嘛，係嘛？即係你問得我咁好似咁誠懇咁，話俾你聽咯。原來後來就俾奸人所害啦，造成咁樣。咁啊嗱喺言事嗰個角度咧，就係佢哋一聽到又得到跟住尋求答案嘛。咁而家得到指引咧，當然好開心。就好奇怪喎、哦，當佢出去揾得到呢個指引之後咧，佢出去又見翻個粒星喎。唔知即係我唔知實在。當時他一路都跟粒星跟由好遠好遠喺一路嚟嚟到到以色列啦嚇，但係粒星點解去咗邊咧？好似唔見咗，好似冇講到。咁後來咧就粒星就出現啦。那以色列子民咧喺呢度咧就透過哈洛德去問啲經師同埋喺呢個長老。咁佢哋即係佢哋知道聖經裏邊所講嘅嘢，但係佢哋唔接納。但係好得意就係咩咧？佢哋成為外邦人嘅一個使者，呢個使者就咩意思？就係將耶穌基督 帶到俾佢哋認識，或者將呢啲人帶去耶穌基督嗰度，透過佢哋所宣講嘅耶穌基督係點樣喺邊度？我最聽到而家首先就係話喺白蘭誕生啊，咁佢哋就係一個即係外邦人啫。我哋冇讀到呢一章，而家就卷起《以撒二亞先知》49章一節嘅啫。我哋睇到佢嗰、那個以色列或者你猶太人嘅身份啊，佢角色係咩咧咁？以四廿九六六六六節，49章。49章第六節咧，佢話：你作我嘅仆人，復興雅各伯支派，領回以色列遺下嘅人，還是小事。我更要使你作為萬民嘅光明，使我嘅救恩達於地極。我使你成為萬民的光明，因為他們這個以色列子民呢，令到其他人能夠接觸這個耶穌基督，耶穌基督的光輝彰顯出來，所以他們是幫助了現時找到這個世界的救主、透過以色列，以色列角色就是這樣。跟住咧就係佢哋聽咗王嘅説話啦，就走咗啦。跟住就話：睇下佢哋喺東方睇見個粒星啊！呢個三王來説嗰首歌嚇，其聲異聲腔。走喺佢哋面前，直到嬰孩所在嘅地方就停喺上邊。啊！佢哋一得到指引咧，去到耶穌面前咧，就立即承認呢、這、一個麥西亞呢個救世主，表現同以色列子民咧，佢哋嘅表現啊，同以色列子民係一個好大好大嘅對比。啊，當然啦，呢個講以色列子民係一個現將嘅路嘅講法。啊，咁以色列子民裏邊有啲都承認嘅，譬如嗰班牧童係咯，係咪啊？但係嗰班最佳利益者或者身份有啲有知識嘅教育背景嘅人，佢哋知道，不過佢哋唔去做。啊，而係嗰啲咁嘅人士咧，就辛辛苦苦都要找耶穌。咁所以呢個對比咧，其實就真係好明顯嘅。選民嘅態度係咩咧？唔單止唔接納耶穌基督，後來漸漸嘅發展咧，就係要剷除耶穌基督。呢、這個我哋喺生活日常生活裏邊咧，好可能都會多多少少會遇到啲咁嘅情嘅。所以我哋都要堅持住就係咩咧？我哋嗰種所謂好似言辭一樣。當然我們可以學得醒覺，好像原始後來呢，由天使的報信他們醒覺了，要走第二條路了、但是呢，不是因為被人煽了於是呢要害回人，不是因為被人家騙了於是呢要騙回人，就是不應該這樣。他們走入屋裡面，看見嬰孩和他的媽媽瑪利亞，就俯伏朝拜他。俯伏朝拜是並表示自己的一個承認對方的身份之外呢，也是自己的謙卑。咁本來呢，現時某程度上來說，如果當然講我們說三王的皇帝，咁現在就算不是皇帝，現時呢通常知識分子都是有少少牙刷刷的，是吧？但是他不是什麼通常而已。咁啊，我知道中國嗰啲咩嘅叫嗰啲所謂猛人咧，你提醒我，我提醒你噶嘛，係咪？嗰啲所謂教育分知識分子，胡不接納嘅。咁就於是咧，佢哋打開咗個寶盒，奉獻咗禮物、黃金、乳香同埋沒藥。大家知唔知呢三個禮物嘅意義係乜嘢？ 金 就俾 君王 黃金就是代表君王的意思。 香係啲神聖，沒有係啲死國， 係啦。乳香是我哋祭獻用的，就是代表嗰個係神。即係我哋唔會即係普通用乳香。咁嚟時家聖堂用嗰啲係，雖然所謂乳香其實是松香。 乳香的味道自己不同。 好香啊，我講的好香 的，是好香的，乳香真的好香的，重香香，不過即是兩樣是不同的東西來的。因為樹香不容易找，所以很多時候用松枝，松樹的枝，所以它松香。然後每樣呢是一些防腐劑，什麼需要防腐劑呢？就是屍體 啊耶穌死亡的時候呢，就有人用麻莊的時候買很多抹藥來到去麻莊耶穌。所以這裡呢，我其實這個天主 的安排，天主的啟示，不知道無論如何，就三個形式帶了三種禮物，三種禮物代表三個含義。好， 為什麼這麼快他這頭出世那頭被抹藥？ 是的， 為什麼？是一個代表意義而已。不 是，即代表什麼？ 貴重的東西，重要的東西咯。如果老實說，你死我死都不會有人， 不是，即是一個 BB 誕生呢，即是慶祝他的即係而家西人咧就話死咗叫 celebrate 佢嘅 life 嘛，咁但係一個 B B 新鮮滾熱辣，咁跟住就 prepare 你都沒有住啦啲。 我以前聽人講咧，佢代表佢係君王，佢係神聖同埋係人， 係人。 但係人可以佢死啊？ 死。 但係係咪呢三樣嘢喺當時嚟講都係幾貴啊？ 好貴， 普通人用到㗎，都係嗰啲貴族嗰啲先。我諗好多嘢都可以好貴，即係以因為 係啊， 一個聖波，一個係啊，你會考個嘅當時嘅背景同埋當時嗰個價值觀。我明白你 好 多貴嘅，其實三個貴嘅，跟住咧，我明白。但係如果沒著個背後都代表死亡，咁即係點講？真係話 嘅。冇著係代表死亡，係代表佢係人，人係 人， 係人。耶穌基督係人。咁我正話啦，即係點解會送活入俾佢？因為佢係人。咁佢人點解送活？個個人都係好重要啦，係咪？唔係啊，因為。即係你死我死咧，都唔會即係要防腐劑啲嘅。就毛澤東死啲人認為好重要，用啲防腐劑去整咗佢。OK， 即係亦都係個身份嘅表達。所以如果耶穌覺得只係神嘅話咧，咁啊唔送回又冇意思啦，係咪？即係佢唔需要防腐劑呢回事啦。所以嗰個含義喺度嘅。 好深喎！ 嚇！ 即係佢出世就已經哇咁。 耶穌出世就唔跟前嗰嚿藥師擺咗喺佢身上啊嘛，所以呢個開始就話咧，馬窦咧佢想展示基督嘅將來光榮同埋佢嘅悲慘嘅歷史，悲慘嘅歷史都喺佢身上。咁耶穌基督嘅悲慘歷史咧，陣間咧喺下低嗰句咧嘅逃亡喺埃及，以嗰啲細蚊仔俾人殺，就喺佢嗰度展示出嚟。 但其實我喺度諗咧，因為其實呢啲事咧，可能有人見到噶，即係應該有人見到啦。但係未必有人詳細咁記錄低噶嘛。即係嗰三個王究竟或者三個賢士究竟送三樣乜嘢，或者係咪三樣咧？其實我諗唔係咁，當其時唔係咁多人知道，或者唔係咁多人去考察，或者好似阿盧家咁樣，即係揾曬資料嚟啊，訪問過曬人啊咁樣。咁我諗而家阿馬竇要寫翻出嚟。是為了要表達耶穌的身份，即是我這樣想，用這個是夾硬作三樣東西，即是滿 全他的身份，滿全他歷史孭著說這個是 誰。那有可能就馬竇很熟舊約的一些聖經，正如我們所讀過的，是不是由黃金到乳香這些東西， 都是 那些，而耶穌基督有這麼多樣東西都說咦，就是他當時舊約裡面所說的東西，他出現了，那這個打下去完全是不是一個不可能的事。okay？ 當然即是馬竇當年他自己當耶穌出來傳教已經三十歲，召門徒是吧，召他或者早些召門徒跟他，但是無論如何已經 幾十年了，馬竇當時都不知道耶穌嬰孩是怎樣的樣子，都沒聽過。咁會唔會即係問聖母呢？我唔知啦，嗱，我哋唔該嚟問聖母，喂，當時點啊？咁聖母即係當時都講啊，我細蚊仔出世嚟點 咁，啲其實冇好多尿片啊咁啊， 係啊，咁有可能啊，係嘛？咁但問題就係、是，即係而家咧，佢要寫舊讀史嘛，即係我哋記得唔係寫嗰個歷史，即係嗰個歷史就係話細細微咧每一樣嘢嘅嚇， 好似佢而家今日 email 過嚟嘅光清嘅歷史，咁咁即係呢個係佢嘅細節嘅嘢，但係寫嘅歷史裏面咧，可能有所選擇嘅喎。譬如佢個政治觀念，佢認為如果光清係好嘅，佢於是佢選擇嗰啲好嘅嘢嚟講咯，係嘛一樣啫嘛。咁佢唔係寫佢完全嘅真正嘅歷史嘅喎。但係同樣嘅馬道咧，要寫救恩史，所以佢咁樣講咧，就 呢個呢樣執出嚟㗎。 係啦，然後咧就佢哋咧跟住就係送完禮物啦嚇，就會走啦，啊唔喺度賴死咩係咪？咁啊佢哋咧夢中得到指示，唔好再翻返黑洛德誒嗰度啦，又另一條路翻去，嗱又係一個夢中啟示嗰個指示。咁咧就我唔知啊，我哋在之中，你哋發夢之後會唔會有遇到咁嘅夢咧嚇？臨發夢之後會唔會諗？誒，究竟個夢有咩意思咧？咁大家都聽過啊，咩事啊？啊，我琴晚有咩夢喎？咁即係佢又會諗下有啲嘢。咁有時真係好可能呢啲夢同你嘅生活有關嘅喎。當然我哋話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但除咗呢啲咁嘅壓力嘅夢之外咧。有些東西可能是給你一些暗示都不定的，所以有時值得去想一想，除了、啊、我發過夢究竟跟我生活有什麼關係呢、啊、 好了這條才說要 十六依德 之 後呢十六依德要解夢了、好了第十三節 至到第十五節有點想問、之前那裡呢他就說那幾個言事就去找希洛德王，就問他，他那個說話就說才誕生的猶太人君王在哪裡，巴巴巴朝拜他那些，那兩點之後他就找希洛德王就找了一些言字來幫他解嘛、第一個他就說找一些經師來幫他解問他們麥西亞那邊，其實他們一直都沒有提過麥西亞，突然間後面又說麥西亞，其實是不是他們已經 understood 他說什麼呢？即我就睇話，咦？前面佢冇講係墨西亞過，但一講就話佢係墨西亞嘅喎。 我答唔到你。不過舊約裏邊，我諗正話所講嘅，睇翻好多舊約，因為墨西亞即係等於救主啫。係。即係你唔好諗住墨西亞個詞，佢用呢個詞就即係咩？佢係救主咁嘅意思嘛。咁以色列人嘅救主點咧？咁舊約聖經點講咧？咁咁然後佢正話我哋讀嘅户籍記。他話將來出一個王咁，咁即係要連貫咁樣睇翻咧，你先會諗到點解佢用呢個墨西亞字。 同埋好相信呢幾個言士，冇講三個猶太人，冇講三個。咁呢批言士咧，除咗好有學問之外咧，好熟悉啲猶太人嘅嘢。我諗佢唔係去到印度啊嗰啲人，可能係近中東嗰啲人，好多歷史嗰啲文籍咧，佢知道嘅。所以嚟到問呢樣嘢，猶太人嘅君王喎，唔係講人。君王在哪裡，猶太人君王，我想他有一部分的認識，即是他不是隨便得閒沒事做出去走走，他不是，他是一個 purpose 來的，即所以呢我想他有讀過這件事，是不是救世，可能他不相信，但是他知道有這樣的東西在這裡，明白，那 這些 黑 的 很聰 明， 想 到 是 墨西亞， 看了 一 些書 才是，大家都很聰明的人，黑老闆是非常聰明的人，非常聰明，沒有人不懂，他很聰明，很聰明的人，所以他知道這件事，他想自己想知道，可能影響他的權力。